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我哋呢一节都讲下贸易战啦，系嘛？ 又嚟， 又嚟啦，冇所谓啦，系嘛？咁啊，即系又有新进展啦。我去片先。 你 美方的有关言行，只能再次严重的损害自身的信誉，也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立场和态度是一贯不明确的，从一开始我们就。 讲嚟讲去都系三幅皮，转台睇侵侵又出咩招好过啦？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唔通侵侵系火云邪神徒弟？都未等到维尼还击，侵侵抢先再出手啦！额外再对2000亿美元国产货收10%关税，转个头又有消息话会再加码向北京施压。有消息人士就话，留学的代表同母音最近私 check 紧，寻求重启对话的方式。不过双方觉得对方要 show 啲诚意，所以现时的谈判进展唔大。其实中国都唔等得几耐噶啦，新一轮的关税最快星期3就会出台，仲可能会对另外的160亿国产加征关税，明晒你啦啊！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会在今个月20至23号召开听证会，审议200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政策，公众咨询期就会去到30号。 今次我 trip 好啦，咁啊，今次喺一个毫无先兆底下咧，无端端又加码喎，其实系嗱呢， 因为点解咧？个分析好简单嘅啫，我今日都即系再思考过呢个问题嘅。 嗯。 因为点解咧？我以为都已经去到尾声噶啦，咁我入货啦，咁住，哇！一起身就话俾我听，就系原来系咁跌嘅， 啊，冇咁快， 包括汇丰在内。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就呢一个特朗普出招好急啦，好密啦，外交战其实算系赢。 因为点解咧？我想正解释个原因，因为点解最近咧人民币咧系贬值咗差唔多8%？ 嗯 ，OK。就除一方面大家唔要人仔嘅原因之外咧，其实咧，老共咧係有陰招嘅。你记唔记得 Donald Trump 喺最近嗰个嘅 Twitter 又好，或者係现场嘅访问都好咧，佢就话即係呢个人民币係 rocketing 㗎嘛，即係十级以下嘅意思。 嗰个唔係叫嗰个 plummeting 嘅，应该叫做係。 是但啦，我唔記得咗。咁但係個原因係點解呢？因為呢，你最初加我10% 嘅關税嘅時候，我咪透過貶值返8% 嚟對沖你嗰個嘅需求囉。 嗯， 係咪？咁你都係爭2%啫，都係貴2%，可能就即係唔會對我嗰、那個即係出口嘅貨品，或者喺美國角度嚟講，你入口嘅貨品呢係有太大影響嘛。咁所以今次呢，阿癲佬咁樣出招嘅話呢，其实就是为了 你敢唔敢再贬落去？ 你有张良计， 系 就我有个长梯，咁你10% 唔得，我咪廿五咯，系咪？咁当然啦，我一路都维持翻我嗰个基本嘅论点咧。其实呢个系虚招嚟嘅。今日我先同阿柳倾过， 系 咁，因为我经纪嘛。 你话边个虚招先？ 即系 Donald Trump 啊。 O K。 佢话其实一路喺度吹咗几个月咧，呢场贸易战咧，实际上只系340亿嘅咋。其實係0.1-0.2% 嘅啫，即係佔嗰個國民生產總值嗰個 GDP。 但係佢後面嗰100多億都仲未嚟嘅，其實 係未㗎。所以佢一路係咁吹，係咁吹咧，就係焗你。 我知 係。因為我覺得後面我再研究一個問題就係咧，所以即係商人嘅即係談判策略嚟嘅呢個。某程度上， 其實咧佢就Donald Trump 咧就用緊阿基哥嘅招，就係咧又傾又砌。 咁點樣點樣？ 但佢係真砌嘅喎，你見？ 係我知。咁係啊，即係佢咪真係即係係身體力行地做咗 Donald Trump 嗰樣嘢咯。咁即係又傾又砌咯。咁其實唔可以淨係單睇呢件事。其實你睇翻個時間性啦，我去一去呢單新聞先，睇下先啦。呢幅圖其實係上個禮拜嘅。咁原來咧就其實本身就話嗰、那個trade talk 咧就停咗好耐啦，其實就係已經係冇曬渠道傾偈啦。咁但係其實咧 ，CNBC 就往往就會有啲咁嘅小道消息炒出嚟嘅，就係話 behind the scene 啊嘛， 係啦， 下面嗰度重點啦，就其實根本一路喺度傾緊噶嘛， 其實喺傾緊嘅。咁但係只不過咧係嗰啲叫 quiet talk， 咁即係其實好低調，唔會露出去啦。咁即係呢一個就係用阿姆魯欽去傾嘅，即係呢一個財政部部長阿姆魯欽去傾嘅。咁阿姆魯欽其實不嬲都係 play 一個叫白臉嘅角色㗎啦，其實都係。咁只不過就係、是、好可能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禮拜就傾唔掂。即係原來喺度鳩吹嘅原來。 我今日同阿劉其中一個估計咧、前日就爆係咪呢個前日嘅新聞啊？我哋係收到咧，就係股市大升噶啦嘛，即係起碼升翻幾百點咧。今日就倒插翻啦。咁原因就係點咧？因為特朗普咧，佢自己嗰單通俄門嗰單嘢，嗰、那個咩獨立嘅即係檢控官已經去到咧，差唔多去告得個界。 冇諗啊！ 嗱，呢個係樓講嘅，我都未細心研究佢而家咁個階段性去到邊度， 所以佢好急啊！ 佢一定要 divert 嗰個 attention， 因為只有嗱老共同 Donald Trump 咧，其實真係孖生兄弟，我都不厭其煩喺度重複。當你面對內政有問題嘅時候，你一定係透過咧係同仇敵忾，係面對即係呢個敵人嘅時候咧，搞呢個民粹同埋民族主義。其实而家佢就系玩紧呢样嘢啫嘛， 即系如果你睇过 House of Cards 咧，其实你见到入边嗰个主人公嘅 Frank Underwood 咧，其实同佢嘅处境系非常之相似，就系其实喺国内咧就不断有官司就喺度告佢，就喺度话有啲记者亦都喺度刮料啦，就系话以前谋杀个记者啊，话亦都即系做各种各样嘅一啲即系恐吓勒索啊呢啲乜嘢，咁但系同时间其实佢系利用紧国外啊嘅即系打击恐怖主义嚟即系叫做系即系转移视线啊嘛，其实系 唔系，所以咧我个讲法就系话，其实佢成套嘢咧，如果你从一个整体嘅角度睇咧，其实系完全 self defeating 嘅。嗱，你睇翻年头或者系旧年年尾开始讲起啊，我再重复一下我啲论点啊。你减税 ，OK， 减税、哦，咁减税，如果你系为咗系刺激呢、這个即系、就是、消费嘅时候，第一同美国已经复苏咗个经济咧系完全唔吻合嘅，你仲加热咗噶嘛？ 系啊， 啱唔啱啊？加熱咗成個經濟噶嘛？如果你喺減税嘅情況之下，你增加你嗰個嘅消費嘅時候，你嗰、那個失業率已經跌到去根本就叫做即係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已經係3-4% 到4% 都貼近啦。喂，你仲增加咗呢一個嘅消費去刺激個經濟，咁你咪焗通脹咯？好啦，跟住因為你嘅消費增加，咁你同一個比例。你都會買多啲洋貨嘅啫，入口嘅啫。咁你點樣解決你嗰個嘅所謂嘅貿易赤字嘅問題啊？好啦，同樣道理，理論上聯儲局係獨立嘅，睇到而家咁嘅形勢，係咪加息啊？加息嘅最後嘅結果係乜嘢啊？咪大家去買美元嘅資產咯。咁係最後嘅結果係會點啊？咁你又拉翻你嗰、那個美金升值啊？咁你係咪全部嗰啲嘢都係 self defeating？ 哦，咁佢之後有個理論嘅就係話咧，既然經濟過熱， 呢個就係所謂叫做 crowding out effect。 佢有理論嘅，即係既然經濟過熱咧，咁我就打下貿易戰啦，係咪？因為底子好啊嘛，係嘛？即係你唔打唔知身體。 唔係，咁佢呢係嘢，佢係聰明嘅。 係。 你用呢個唔打唔知身體好就係、是、可以總結咗個問題。係。就係、是、因為我而家美國人喺咁耐以嚟經歷咗即係2008年嘅金融海嘯之後，而家嗰個經濟環境係最好噶嘛？ 係， 係咪失業率係最低嘅，經濟增長係最穩定嘅，通脹都唔係好高嘅情況之下，即係啲人嗰個 approval rating 實對個政府啊，自然就唔會埋怨咁多。你搞呢啲嘢嘅時候咧，起碼都因為呢啲嘢通常就唔會喺 short run 出現到噶嘛。我哋讀經濟知嘅咧。 即就算你话加息都好，或者即刻减息都好，你都要一段时间，甚至乎系超过一年嘅时间咧，嗰啲嘢先会体现噶嘛。但系唔紧要，作为政客嘅，咁我而家只系满足咗大家嘅期望得噶啦。话我减咗税，我唔记得由几多个 percent 减到几多 percent 啦，我都冇喺度数嘅。我当你二十减到十五，咁我用多咗5% 嘅嘢，系嘛？我数咗5%，咁我可以买多啲嘢，大佬。系嘛？我储啲钱又可以多啲，大佬。咁有咩问题啊？咁样。所以其实佢嗰套嘢系点解我话 crowding out 就咁解咧？就系、是、喂，你一方面你又局即系联储局加息嘅时候，加息嘅时候自然就系会减低咗即系呢个嘅投资噶啦，系咪？即系你对内系有问题噶啦。第二，你就局起咗你自己嘅货币，咁呢个贸易赤字咪越嚟越加大咯。跟住你又局啲人去买啲外国货品，因为你减咗个税率啊嘛。我去买多两件 money 噶啦。如果系馬拉米係美國定係意大利噶嘛，係咪？我買多兩件 money 噶啦，大佬。喂，咁你係咪 sell defeating 啊？你話要解決你個貿易赤字嘅問題，跟住你又有財赤嘅，咁你解決咩問題啊，大佬？ 哦，佢你要知道， 我由呢度講起嘅原因就係咁解啊。 Donald Trump 嘅 mindset 咧，佢係咁樣嘅，佢唔係一個有全盤計劃，然之後先至慢慢行嘅人嚟。佢話佢自己一個非常之信任自己直覺嘅人嚟嘅。佢係一個直覺行事嘅人嚟嘅，其實係，咁所以其實佢就佢係嘅，其實佢冇錯嘅，佢係一路打一路諗嘅，所以其實有啲嘢佢 self defeating 嘅，咁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個民粹係 buy 啊， 但係 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咁，我最近真係細心去研究過咧。就是因為呢個中美貿易戰咧，我主要站喺立場係站喺美國嘅立場去諗個問題，我好少站喺因為國情嗰啲留翻阿吳永德講。喂，喺度諗，有啲嘅評論家認為咧，因為佢喺自己嘅 Twitter 裏邊吹噓啊嘛，佢話我而家係勁過所有共和黨嘅總統，如果計執政500日嚟講，咁啲人咧就喺度分析佢個講法係咩？佢話唔係，如果你講 Popularity 嚟講 ，approval rating 需要喺500日裏面所有嘅總統嘅評分，因為咧佢話咧，其實因為你一定要睇翻背後嘅客觀環境噶嘛，包括失業率，包括通脹，包括啲人嘅即係生活水平，即係所謂嘅living standard 究竟係咪高咗定低咗？佢話如果喺呢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喺美國咁好經濟嘅環境裏面咧。佢個 approval ratings 唔係你所吹虛到嘅咧，係勁過咩話 Abraham Lincoln 啊 Ronald Reagan 喎、啊，大佬。第一，啲人喺度笑就話：屌，當年啊 Abraham Lincoln 嘅時候都未有民意調查啦，大哥係嘛、 哦？ 你喺度亂吹，即係喺度笑佢啊！即係美國嗰啲傳媒。我發覺呢樣嘢就係得意在於咧，就係佢而家就係學你話齋啦，即係唔打唔知自己身體好，就係因為佢恃住而家咁嘅形勢。可以有啲招咧，係可以 self defeating 都可以亂嚟。我終於諗通佢嘅門路，佢唔係淨係諗緊中期選舉咁簡單。我最初就以為因為你11月美國中期選舉，但我後屘睇翻最近各界嘅民調，第一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咧，民主黨贏嘅機會咧係已經係70%以上。Senate 咧，佢能夠保得住嘅機會咧，亦都係相對大嘅。 咁冇大鑊， 所以其實咁你 民主黨贏喎、啊，你話 民主黨贏眾議院，共和黨贏呢、這個 聖尼 就參議院啊， 即係失咗一個院。 因為點解咧？原來參議院咧，共和黨有42個議席係唔需要選㗎，係民主黨有20多個唔使選咋，即係大部分拎出嚟選嗰啲咧，當然都係民主黨佔優嘅，但係你。俾呢個民主黨能夠過半機會係相對係低㗎。係。因為你太多 competitive 嘅seats 呢全部都係焗晒今次就全部係民主黨執住嗰啲㗎嘛。我喺度數啊因為佢嗰啲係已經係做完民調之後 likely to win 啊或者係 safe seat 啊嗰啲咁樣呢佢已經有㗎啦嘛。好大機會參議院其實一定係共和黨繼續係多數黨嚟㗎喎。我計個條數。咁你如果係因為咁嘅原因，嗱我都識睇啦。喂，你冇理由你唔識睇啊，大佬。喂，咁同中期選舉又未必係有咁直接，同埋嗰個因果關係。所以後屘我今日嘅推出嚟就係、是，喂，點解無端端佢又發招咧？ 如果同嗰、那個 選舉有關， 兩個中期選舉係冇關嘅話，咁、唯一就係通俄門，唯一通俄門同埋佢啲醜聞，越爆越多啦， 因為急啊嘛，因為 佢一定要轉移視線啊。 係啊，佢就係叫呢、這、一個司法服務部長啊，Jeff Sessions 啊，即係叫佢即係唔好搞啦，係咪？ 喂，呢、這個係都係匪夷所思㗎。係 啊，呢、這個真係好撚恐怖嘅，即係等於 梁振英當年 咁，梁振英咁樣樣。不過呢個梁振英冇出聲嘅，咁樣樣就嚇你特別 fair， 即係呢個係好 Q， 但係問題就係、啲人好似又。即係又 好似慣咗 啦，係咪？ 好似慣咗 佢就係咁樣嘅呢個撚樣，係咪先？ 唔係一個係因為你本身嗰個國家機器太過龐大，你唔即係你 Donald Trump 點樣亂嚟都好，咁佢哋都會有一套 mechanism 走去 run 啊嘛， 都可以話有套 mechanism 去 checks and balances。 係係咁，但係 因為你幾個即係重要㗎嗱，第一國會會制衡你嘅，因為我有選舉嘅壓力。嗰啲議員即係唔可以你亂玩民粹嘅，唔應該傷到我啲選民咁點搞？大佬人哋唔再投我噶啦。第二就係你個傳媒係發達噶嘛，不過我傳媒我使乜 buy 你啫？係嘛？即係媒度可以話喂屌 Donald Trump 你老幾，我都仲有錢過你，你喺度吹水，大佬條友喺度係咪先？你第二個權即係傳媒，第三你嗰個官僚系統已經係好專業化噶啦嘛。喂，佢啲嘢一定係熟過 Donald Trump 㗎啦，你都係 Yes Man Prime Minister 嚟嘅啫嘛，係咪？你而家夾硬做嗰啲嘢，因為點解咧？佢有啲分析嘅，佢話其實咁多個總統咧， 係 佢 keep 個 promise 咧 ，Donald Trump 算係做得唔錯， 起碼佢 全部佢開嘅支票咧，其實係全部對緊嘅。 對緊，不過做唔做得一回事啦。 唔係佢起碼對嗰一下咧，你已經係 draw 到好多 attention 嘅啦嘛。 唔係，所以我後屘我點解要走去睇佢啲文調咧？因為一睇佢啲文調咧，就要有人分析噶嘛。 係啊，係啊， 係嘛？佢話你唔可以咁簡單睇嘅，就係話你唔可以話咁簡單比較克林頓啊、奧巴馬喺五百日之後執政，佢個 approval rating 先。喂，大佬，而家嘅時候個經濟最 Q 好嘅時候啊。 係。 佢奧巴馬嗰時候差唔多10% 嘅失業率啊，大佬，克林頓 哦，咁 嗰陣時候係成亦都係7-8嘅最少。 唔同嘅，唔可以咁樣比較啊。奧巴馬嗰個係執緊呢一個小布殊嘅爛攤子，即係尤其嗰陣時金融海嘯之下。 冇錯啦，佢就話你唔可以用咁簡單呢啲咁嘅 approval rating 去睇，就係因為而家嘅社會好，所以咧你嗰個咧就一嘢就篤爆咗個答案出嚟，就係話因為佢恃住而家嘅經濟環境好，佢咪可以。為所欲為，俾佢喺度亂咁發招咯，再加上要解決自己嘅自身嘅問題。 即係呢一個咧，小布殊同埋阿 Donald Trump 咧，佢上任嘅時候咧，都一樣嘢比較好嘅，即係其實就係下運醫生醫病尾嘛，係咪？即係佢亦都係即係受惠咗民主黨，佢嗰陣時搞經濟係搞得好，咁先至係即係有一個咁好嘅開局啫。咁但係咁講，即係我睇翻中國呢一邊啦，即係中國呢一排咧有好多即係呢啲好異象。嗱，即係譬如好簡單，我見到就係其實咧，嗱，我都見到高登仔有個連登仔，其實即係總結咗啦。七月其實發生咗好多事啊，海航王健跌死啦，撥物啦，咪節開始啦，啊，跟住即係呢個央行同埋呢個財政部喺度互屌啦，喺度跟住毒疫苗啦，街市工潮呢、這個先至緊要。嗱，深圳街市工潮呢個咧。是直情無撚端端有啲大學生同埋無派啲人咧走去支持喎， 潑墨咧， 潑墨啦， 跟住嗰個教授，寫一篇 一個清華教授係啦， 要求平反六四 萬言書， 要求呢一個嘅習近平收翻佢一個長期執政， 係啦， 作為國家主席嘅身份， 嗱， 奇怪 嘅嘢咧， 奇怪嘅 嗱，正常即系喺正常共產黨嗰個維穩，即系嗰個系統裏邊冇理由出到嘅，其實 係。同埋我再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真係同仇敵忾嘅話，我哋民族主義上頭嘅話，呢、這個時候一定係一齊打美國佬先嘅，一定係一齊打美國佬先。嗱，我同你嘅分歧，我同你嘅分歧，擺擺底先啦，打咗佢先啦，係咪？因為你都係民族主義上頭嘅人嚟，乜你仲誇張過美國佬啦？啲民族主義係咪？你一定係借個外敵嚟去凝聚大家嘅團結噶嘛？ 哦、但係土伯，你知唔知啊？邊個富德羅咧？即係呢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富德羅 Larry Kudlow 咧，就篤爆咗嚟啊！就係、是、話其實咧，阿劉鶴咧係改革派嚟啊，只不過後面有個衰老細咧，就即係扯佢後腿啊！即係嗰個就係習近平嘅， 擺、 那個就 是、明喺度害緊劉鶴喎、啊！而家 事實上就係咁樣啦，亦都中咗招。 唔係有啲人嘅講法咁， 其中一個今日有啲即係西方嘅評論咧，就係、是、北大河會議咧就 而家開緊嘅啦，好可能嚇。 咁啊，北大河會議咧，其實就係俾啲元老咧， 係嚟聚埋一齊， 寫下啲成績表。 係， 所以咧有乜嘢變動嘅時候咧，就同呢一個嘅即係北大河今次咧最後出嚟嗰個 output 啊，嗰個結果 就做勢 係有關係嘅。 北大河做勢好 嗱，所有我哋之前嘅陰謀論又好，啲小道消息又好，啲風聲咧，係咪真係佢嘅權力嘅基礎冇以前咁穩固咧？ 啊！ 咁呢一次咧就可以見真章啦，北大河會議。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啫，啊有一個講法就係咁啊。其實呢個論點我都噏過嘅就係，因為你太你唔係好似老鄧嘅個年代，喺鄧嘅年代咧就係你韜光養晦。你越搞咧，其實係你越趾高氣揚，為咗鞏固你自己嘅權力咧，係開始咧係上咗頭啦。係嘛？喂！你亞投行，你一帶一路，喂，全部嗰啲係衝住呢個美國佬而嚟噶嘛？其實某程度上，其實你係俾咗個位呢條癲佬 Donald Trump 入嚟嘅，因為美國人都覺得，喂，屌我不嬲都係跑第一嘅，喂，而家我真係似乎個勢越嚟越俾你食住上喎，吳家祥，喂，你成我競爭對手喎，嗱，昔日日本仔佢係盟友，佢都一嘢打落去啦。是不是 不嬲都是咁。 廣場協定 不嬲都是。 仲有佢唔係你盟友。 啊、 即係你起碼冇似日本仔咁 close 啦。日本仔本來佢條僆嚟㗎嘛。 唔係佢份報告已經講到明中國已經係競爭對手㗎啦嘛。 啊、 喂同埋你諗下嗰陣時候你啱啱上台冇幾耐習近平去嘅時候。我都講過第三次嘅。喂大佬Time Magazine 話 China Won 㗎嘛。你記得我講過就話其實佢係警告緊所有嘅美國人。呢個係中國威脅論嚟噶嘛？ 係啊， 你唔韜光養晦，你喺度趾高氣揚，你喺度托大，你一定俾人玩。 係啊，咁啊， 唔係對佢嚟講，佢冇一個咁嘅道義嘅責任。啊、美國佬嚟講，我要令到因為呢場貿易戰令到你有冇民主，唔關我事。即係你唔好對佢太期望，以為佢幫你推翻共產黨落台。 但客观上压抑佢嘅政喺世界上面嘅政治影响力，呢个先系首要。 所以一定要睇今次北大河会议出嚟之后咧，最后尾嗰啲风吹草动系点样？ 嗱，所以 有冇人事嘅变动？ 你又见到嗱回应呢一个贸易战咧，中国有啲咩招数咧？其实就最近呢、這个习近平咧就开咗政治局会议，咁即系翻嚟之后就即刻开呢个政治局会议啦，就提出六个稳，就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咁啊，其實好多分析就話啦，其實喂，你講咁撚多穩，即係其實你好撚不穩啦，其實係。 唔係，同埋你要睇翻佢話穩乜乜嗰啲咧，全部都係即係 最唔穩嘅地方啊， 貨幣啊。 係啊，你而家 金融有關嘅。 你而家係啊，貿易戰第一個觸發到嘅危機咧，其實可能已經顯現咗就係呢個人民幣嘅危機上面，人民幣嗰個泡沫上面。你而家人民幣係咁跌落去啊嘛，係咪？咁你已經跌到係即係差唔多8%啦。 唔係佢講到 嗱，我未具體分析啊，可能真係要問阿柳佢可能先知啊。就係究竟佢啲中國企業國企又好，民企又好咧，咁係有幾多美元嘅借貸㗎？ 嗯， 如果係多嘅話咧，你係會出事㗎。你諗下最近嘅阿根廷又好，最近嘅土耳其又好，係全部死曬嘅。點解咧？就是因為你是用美元結算的嘛。喂我梗係唔信你國家嘅貨幣啦，我借錢俾你大哥用美元結啦。咁好啦，聯儲局一加息嘅時候啲錢湧曬美國啦，係咪你由2%加到3%，我仲留你喺呢土耳其，我仲留喺呢個阿根廷咩？喂咁你咪不停貶值囉。好啦，你另一方面你要還呢一個美元嘅時候，阿根廷同埋土耳其咪全部嗨嘢囉。嗱，你跌10%，即系本来我俾100蚊还钱嘅，屌而家你用101啊，大哥，因为你用美元计算嘛，所以个关键系在于佢自己都系谂清楚。 系佢外债， 喂，你啲外债有几多先？ 系 咩有多？嗱，我借钱你冇问题 ，Anthony， 你冇谂还港纸俾我啦，咁样吓，你还美金俾我，大佬。嗱，你扑街啊，你跟住， 唔系， 你扁啦，嗱你。你試下扁啦！ 唔係講咗咁耐，大家已好耐都冇聽到一樣嘢，就係、是、中國已經冇再公布自己嗰個外匯儲備有幾多 啊？係啊， 呢個先係大問題啊！ 同埋佢嘅外匯儲備咧，其實過往咧就係透過出口賺咗人哋嘅美金翻嚟， 跟住擺到外匯儲備嘅，就係佢嗰陣時候老實講，其實佢係好似香港咁咧，係真係同呢個美元掛。 其實我就識有啲人做喺大陸做銀行嘅，就話其實嗱，我哋所知嘅 Samsung 已經做係大規模咁樣搬咗廠啦，其實就係、是、咁原來咧，即係其實上兩個月咧 ，Olympus 又係即係差唔多全面地撤出啦，又係 唔係？我未講完頭先嗰個講法係點啊？佢以前咧就係、是、透過即係、就是、出口賺咗個外匯翻嚟咧，就係、是、去印人仔。其實佢都係有好似我哋咁樣7.8、7.8咁樣，即係有個比率啦，係嚟做貨幣發行嘅。但後期咧呢一、這個嘅賺錢嘅方，即、就、係、是、印銀紙嘅方法，就係、是、透過點咧？原來係由央行借錢俾啲銀行。再去焗嗰個嘅經濟，就係、是、跟住咧就過焗曬班友仔去買樓。嗱，撲街啦！你買樓就 哦，呢、這個就係最近引發到財政部同埋央行鬧交一樣嘢。 因為點解咧？你買樓，老實講，你真係借貸啦。其實你都係印銀紙啦。咁你係還，你唔係還五年噶嘛？係廿年、三十年噶嘛？即係你買緊我未來啊！即係你肯借俾我啊，去買樓啊！本來嗰層樓本來100萬嘅，而家你升到去500萬。OK， 咁我就拎幾十萬出嚟，跟住就問你借曬嗰400幾，喂咁，所以你一泡沫一冧嘅時候咧，滿盤皆落索噶咯。 呢、這個係啊，同埋你而家李克強就冇招數啊，而家佢即係另一條招數咧，就係話咧，佢話又係做嗰啲財政刺激方案啊嘛，就話即係搞基建喎、啊，大佬， 你仲搞？ 你等於、 就是、你知唔知啊？佢就係因為金融海嘯咧，搞嗰個所謂嘅 4萬億 financial stimulus 定係 physical stimulus 啊？ 嗰啲4萬億刺激方案， 你知 禮啊？而家 你知唔知啊？嗰陣時候已經發覺有好多浪費 嘅。係啊， 即係嗰條橋明明唔應該起嘅，你真係起咗出嚟嘅，大佬冇嘢冇人用嘅啲嘢，大佬。 主要就係抌咗好多錢落去財政就係、是、呢、這個鐵路部係啦、啊，鐵路部就即係用咗太多錢，所以點解最後尾話點解即係有啲過剩產量就係咁樣嚟啫嘛？ 唔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咁啊，因為你仍然有啲國企喺度噶嘛，嗰啲、 啊、 有。喂，其實都已經冇曬 productivity 嘅啦，或者嗰啲嘢根本係污染環境，例如假設啦，即係例如做煤炭咁，咁其實應該係 close 咗佢。但係你冇咁嘅能力啊嘛，喂，嗰啲好嚟作反嘅大哥， 所以你冇 你炒曬你炒曬嗰啲咁樣嘅國企嘅工人或者係半國企嘅工人嘅時候， 你見到嗰啲咩外交部啊、緊爽嗰啲話，一定會反制，一定會出招，有咩招出啫？你而家你做緊一啲嘢。你喺度谷 唔係我，如果我係佢咧，我係佢嘅智囊嘅話，我梗冇留學咁叻啦，係咪啊？話曬人哋 留學俾人貶官啊！屌， 喂，你呢個時候咧，你應該係忍一時風平浪靜。 佢想忍嘅， 你等美國佬出定啲招先啦。你等佢出定啲招先。OK， 即係你唔好咁快就話 retaliate， 即係即刻反擊啊 ，take revenge 嗰啲咁嘅嘢，冇搞咁多嘢，就你等佢。唉，你真係實際先啦。你而家都搞嚟搞去都系340億啫。 其實大陸都好忍手啊。 喂，頭先你嗰段嘢你都睇到啦，佢仲有成個月諮詢期啊，即係其實佢係出招啫嘛，你咪等佢出咯。好彩你就俾我估中就係因為中期選舉佢都會完噶啦。第二嘅就係、是、你始終呢樣嘢，如果頭先嗰根據嗰個經濟分析，你永遠唔可以 long term 嘅，因為你嗰啲政策全部 self defeating 嘅 contradictory 嘅，同埋自己插自己嘅，一年之內 short run 唔會出現。但你兩年三年嗰啲嘢係全部嗰啲弊病係全部出曬嚟㗎啦，已經。同埋老實講，今日講緊邊個啊？王毅，佢講嗰啲 factual 嗰啲內容咧，唔係錯曬嘅。即係你唔好聽佢嗰啲即係趾高氣揚嘅説話喺度插美國佬嗰啲啊，嗰啲唔重要。佢話而家你全世界嗰個生產鏈已經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大佬。 係啊，大問題。 即係假設呢個電話係我搞嘅，呢一滴可能你做嘅，係嘛？嗰嚿芯片就可能嗰邊搞嘅，喂如果喂一係除非你一係就自己搞， 係咪呢個係當然係啦。 但其實呢啲生產線好快已經搬去東南亞㗎啦。 佢係 decouple 緊你啊嘛，其實係呢、這個係當然係啦咁樣樣。咁唔係，但係 Donald Trump 而家做咁樣做一樣，佢搞緊閃電戰，呢、這個叫做係速戰速決，即係諗住佢而家嘅策略就係我一輪招數咁打埋你，你係還唔到手嘅，所以你最後尾呢個被逼求饒就要你簽成下之盟，呢、這個就係佢自己如意算盤。 所以佢都要計嘅啦，就係作為老共嚟講咧， 嗯， 就係呢條友，我同佢頂咗幾耐先。嗱，我覺得如果我係佢咧，戒急用人，你真係睇佢出定曬招先，係咪？因為老實講，嗱，你有好處嘅，因為你有獨裁政權。你就起碼咧冇咁多 嘅表面嘅壓力，只要你唔好傷到嗰啲人就得噶啦。即係嗰啲有唔係我哋啊嚇，13亿人，即係真係三餐温飽就得噶啦，佢冇乜要求嘅啫。系咪嗱？嗰啲有平时民族主义上头嘅人，一见到嗰三餐出事咧，就真系反你。所以咧嗱，如果你我觉得最大可能性系点咧？如果我哋估唔中，即系呢个都系个短期嘅话咧，就系、是、你系会擦枪走火嘅。其实我呢下咧，本来想拍你嘅，点知大咗，跟住你一锤还埋落嚟，跟住我哋咪两条友打交咯，就咁简单啫嘛。其实我本来想递杯水俾你，点知一嘢倒扯咗，屌！今条你又犯烂仔喺度反台啦，咁咪两条友一齐打交咯。佢最惊就系咁，我嗰老共都计咗呢条数，所以佢点解咁忍手一路以嚟咧？又揾欧盟啊，又揾日本，今日又揾日本仔啊，周围喺度搬救兵。 我冇人理佢啊，呢啲系 冇站理佢啊嘛，因为你而家。被全世界孤立，咁你可以点啫？ 系啊，所以我话最初 Donald Trump 嗰阵时候咧，应该只系集中，只系集中老公。 嗯， 咁佢而家 集中亦都成功咗啊！ 而家成功咗啦，佢而家佢仲好添，因为其实佢就话俾你听，呢啲人咧全部以前都系同我贸易摩擦嘅，但系我都可以倾得到，而家反而系反证咗你系最唔 reasonable 嗰个。 系啦，咁、只要咧佢一到时老共让咩步嘅时候咧，佢阿哥就喺个 Twitter 度吹嘘噶啦，每日一条 flag 噶啦，大佬。 唔系，而家富德 每日几条 flag 噶啦，大佬。 富德罗就系讲一样嘢，喂，欧盟都同佢哋都倾得掂啦，喂，墨西哥又同佢哋倾得好好、啊，而家系边个最冇道理咧？最唔 reasonable 就系你啦，就系中共啦。其实就系讲呢啲乜嘢啫嘛，其实就系、是、即系心战上面咧。是好識弱，是好識玩嘅。咁而 Donald Trump 咧，就係、是、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做 bargaining 咧，其實就係想你就 減價， 做到方嘅， 你減價， 你搞撚到即係你自己都要即係簽成下資盟。而確實你見到而家老共冇招，全部都係好保守嘅嘢。 唔係你見到大陸其實係想個體面嘅投降，但係問題、你 Donald Trump 連體面嘅投降都唔俾佢咁解嘅啫。 係啊，咁啊，習帝唯一而家佢最大嘅危機咧。就係、是、北戴河會議會唔會啊俾人大興民罪之師嚇， 甚至搣柴 係啦。咁 因為你之前做得太過， 但係我覺得佢咧，起碼咧你好難永續噶啦，好難再連入落去 啊。唔係，但係你有啲位咧，我估佢都唔可能俾我哋咁快睇得到咧，係搣柴嘅。即係唔通你啱啱過咗嘅國家主席嗰個又翻轉頭咧？即係明搣佢柴噶咯，如果咁就好大鑊噶咯，落得台咁滯噶咯。如果搣下柴就係嘛，一係就搞你身邊嗰啲友係嘛，你幾個親信啦、 啊，係啊， 黃岐山係咪啊？仲係 冇啊？去到呢一刻冇人知道大家嗰啲關係噶啦， 幫我喐咗佢啦，係咪？唔係你喐兩個，你啲親信你就你知大碌噶啦，跟住我擺幾個人入去，喂，中共嘅內部嘅權鬥又係咁噶啦，就係、是、用人事，用政策。用呢啲咁樣嘅手法嚟處理大家嘅權力鬥爭㗎啦，體現邊個贏邊個輸㗎啦，係、嘛？即係你當年架空呢個華國鋒一樣啫嘛，咪撤銷咗呢個國家主席咯，咁咪即係我係總書記，即係我而家係主席咯，大佬。 跟住再設立一個中央顧問委員會， 係咪？跟住擺曬我啲人喺個即係做呢個副總理嘅，咁咪又架空你咯，大哥。嗱，你睇呢啲咁嘅人事佈局同埋個政策嘅變化就你睇到今次北戴河會議最後嘅結果就係、是、老習。究竟仲傾幾多雲？喂，今晚差唔多啦， 好 啊， 好肚餓，食宵夜。 OK， 拜拜。 嗯，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